抬大鼓。从前有两弟兄，他们的爸爸早死了，他俩跟着妈妈一起过日子。他们家很穷，吃上苞米糊糊这就算好了，一年里有半年要挖野菜吃。有一天，弟兄俩悄悄地商量起来，咱们出门去挣些钱回来，也好让妈妈吃上几顿饱饭。第二天他们就出门去了，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干活。他们穿的是破衣裳，吃的是糙米饭，挣了钱舍不得用，都存在一个竹篓里。两年过去了，他们存了半竹篓的钱，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。他们怕坏人看到竹篓里放了钱来抢了去，就在竹篓里放了许多鳝鱼。两弟兄抬着竹篓走呀走呀，一天走到荒山野岭去，天黑下来了。还好山脚下有一户人家，他们就在那户人家去借住一夜。那户人家只有两个人，一个老头，一个老婆婆。他们两弟兄住在一间草屋里。半夜弟弟忽然发高烧，害重病了。他一边哼哼地喘气，一边对哥哥说，妈妈天天等着咱们回家，可是我快要死了，妈妈见不到我该多伤心啊。哥哥说，弟弟，我这就把你背回家去。哥哥叫醒了老头，对他说，老爷爷，我的弟弟病了，我背他回家去，这个竹篓我拿不动了，就寄放在你家里，过几天再来拿。哥哥背着弟弟回了家，没几天弟弟的病就好了。两弟兄又一起赶到那户人家去取竹篓。老爷爷老婆婆你们好啊，我们来取那只竹篓了。老头不说话，老婆眨眨眼睛说，你们拿去吧，还搁在那地方，没人动过它。两弟兄提了提竹篓，咦，怎么轻了许多？伸手一摸，他们的钱一个也没有了，只剩下几条鳝鱼。两弟兄说老头老婆拿了他们的钱，老头老婆说他们只看见竹篓里有几条鳝鱼，没看见有钱。他们吵吵闹闹，一起到国王那里去评理了。国王听他们叽叽喳喳地说了一遍，心里很生气，就说，你们都不是好东西，我罚你们抬着大鼓到树林里绕一圈，再回到这儿来。老头和老婆抬一面大鼓，这大鼓可重了，压得老头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压着老婆跌跌冲冲直不起腰。他们抬着鼓走呀走，走到树林边边，老婆看看这儿没有人，就骂起老头来了，都是你这老东西不好，拿了人家的钱，害得我来抬大鼓累死了。老头说， 别闹别闹，累就累这一回吧，咱们有了钱，吃的穿的都有了。 老婆说，你把钱藏在什么地方呀？老头说， 我把钱埋在老茶树下面呢。 两弟兄抬一面大鼓也不轻松，他们抬着走呀走。哥哥叹口气说，哎，咱们辛辛苦苦攒了一点钱给人家偷去了，还得来抬大鼓。 弟弟心里非常难过，说：“都是我不好，要不是我生了病，就不会把钱丢了，也不会来抬着大鼓了。”过了大半天，两弟兄把大鼓抬回来了，老头和老婆也把大鼓抬回来了。咚咚，两声响，两面大鼓里钻出两个人来，都拿着纸和笔，一个把两弟兄说的话记下来了，又一个把老头和老婆说的话记下来了。老头和老婆赖不了了，只好到老茶树下把钱挖出来还给了两弟兄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